我的 Hey Siri 的场景都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场景？ Hey Siri 给我设置一个35分钟之后的闹钟， 啊，差不多。 干嘛呢？洗衣服。 你的闹钟已设在晚上11:42。 喊您多管。 Hey Siri。 嗯哼。 取消刚刚设的闹钟。 我关掉了晚上11:42的闹钟。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Apple Podcasts 最近好像有一些 抽风， 对，连接上面的问题，对吧？ 这个问题，对，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我已经跟官方反馈过了，官方也跟我说在修，但是它还是上不太稳。 如果着急的话，那就换一个 Podcast 的 App 吧。 嗯嗯。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以及其他的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的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Gain FM。 今天开场我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好神奇啊。 今天不是一期特别的节目了是吗？ 对，主要是我的那个情绪还依然停留在李阳刚刚录的另外一期，可能会大概放在副厂牌 whatever.fm 上更新的一篇李阳寻猫记的播客的情绪当中，还没有回复过来可能。 我把你招魂招回来。 哎呦，不要这么怪力弄神了好不好？ 其实做这期节目的话，我觉得原因也挺简单的， 也不要说太多，以我的速度剪不剪完还不知道呢，还是留点悬念吧。 啊，我说的不是猫那期了。 啊，你说的是， 这期节目。 好，行。 原因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也就在近期各自都换了一辆车。 我也不近期了，我都车都已经提前我去换机油了。 啊，几千公里了？ 3000多公里。 3000多公里就要换机油了？ 我不知道，可能是首保特别快。 好吧。 哎，这个我感觉这个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询问，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电车司机跟油车司机的询问，感觉有点嘲讽的意味在里面了。 没有，我们电车也是要换机油的吧？ 电车没有 机 油。 想起来，电车只要换空滤， 空滤不需要像那个机油这么频繁的。 对，2年一次。 哎呦， 换换玻璃水嘛，对吧？ 玻璃水还需要去。谁换吗？我都自己换的。 不，我现在也是自己换。 好吧。听到这也知道今天是一期跟车有关的节目，但是肯定也不会全程讨论到底油车好还是电车好了。 这种话题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对吧？ 对。 其实对我本人来说，最好是一辆油车一辆电车。 我们其实想讨论一个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尬。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是专门做 HMI， 然后可能比我们要专业的多的。然后 我 们两个人 也未必。 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本身从自己的正职工作上来讲是没有做过相关的 HMI 的设计的。 没有正经做过，但是期间的思考应该也不会少。 我不多，我坦白说我不多。 我挺多的，没关系，补点给你。 但不管怎么说，确实我们两个加起来车龄应该也有好几年了吧，可能对里面其实有一些使用上的一些经验可以作为谈资聊一聊嘛，对吧？ 其实我开车的车龄不多，其实车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精密设备，或者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个延伸，所以我在驾驶它的时候，在使用它的时候，不自觉的也会去针对某一些特征或者细节去做一些相应的考虑或者考量，对吧？想说这个东西是我可控的话，我会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了解。而且我觉得相对比较好的是，我们两个人可能加起来开过日常开的比较多的车，可能加起来有5部车。然后 主要是你多吧？ 没有，你也有2部了呀，没有一部是一样的型号，对吧？ 对， 而且差别都还挺大的，电车油车都有， 对， 小车大车也都有。 对， 确实我们两个人的对车的其实需求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不一样、 啊、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可以看一看这个比较啊，我觉得嗯， 最好有车厂来赞助这期节目 你现在说是不是未必有点晚了 说到 HMI 对吧、 嗯、 车的 HMI 的话，姐姐你会怎么去理解就说它的范围呢？ 老实说我是一个比较保守传统的，至少在车上面啊、 嗯嗯、 我对于 HMI 的理解非常的有限啊。我觉得它可能或者说我期望中的它就只是管一些行驶以外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哦、 嗯、 那的确跟我的理解不一样。 嗯， 我觉得就是 对你来说是不是它会像一个操作系统的接口一样，它可能跟车相关的所有东西它都会接管这样的。 对，就是说软硬件层面加起来的这些东西、 嗯、 无论是你的驾驶过程当中涉及到的部分、 嗯嗯、 还是说除了驾驶之外、 嗯、 其他比如说娱乐呀、 嗯、 或者其他的相关操控的这部分的东西、嗯、对我来说可能它的统称是车的 HMI。 老师我们两个人不是专职作者，所以我觉得可以敞开的聊一聊、 嗯、 我们肯定不专业，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理解其实也能反映出这个东西它的一些对于普通人身上的一些作用嘛，对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尤其是可能年纪到了中年之后，我更希望它的这个车是一个越原始越好、嗯、 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就是电子系统的介入越少越好， 就是把操控还是最好是完全交给你自己。 对，最好比如说仪表盘也不要给我来个液晶，你就给我一个非常传统的 指针式的， 指针式的也可以、 嗯、 说的更极端一点，我希望 HMI 就是一个放歌的东西，或者说是能够调空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现实情况是当然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现在2021年这个年代，哪怕你去找一部最牛逼的运动型的车系，它也是这里面的电子系统会复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是不可能跟那个驾驶系统能够做一个区分的嘛。 而且在中国我们也没有条件去买一辆老爷车来开 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你也能感觉得到嘛，就我其实对于车这个东西这个感情是有点复杂。对我来说我希望它不要太过智能。 就这个观点的话我跟你其实挺类似的、 嗯、 虽然我现在在开特斯拉对吧， 对， 但是其实、啊、老实说我觉得特斯拉也不智能。 理解。 我的理解同样是这样，我希望说开车这件事情我的操控或者说我的这个权限应该是最高的、 嗯、 该掌握的东西都应该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其实我开我的车的时候 Autopilot 我只是用了它最低限度的这个功能、 啊、 比如说所谓的这个自适应的巡航。 那你用我因为我对特斯拉确实了解不多、啊、就你只用这最低限度的、 嗯、 这个需要买它的那个包吗？ 这个不用去买它 FSD 的包。但是是这样的，我没买，我刚才说了嘛，我其实本人我是对于这种所谓的人工智能辅助驾驶的形式我是不太喜欢的。 了解， 对吧。但是我的是那个 high performance 版，所以它其实是送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 FSD、 哦、 特斯拉的 autopilot 有三个 level， 最简单的就叫 autopilot 或者什么样子，反正就它的 menu 上面就叫这名字。然后第二档叫 NOA， 它是结合了这个自适应的巡航，机器会去帮你判断说是否要切换车道这样的一些东西。自动驾驶那个就是 FSD 全自动的，帮你按照路程去帮你设置相应的这个过程。在我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车道保持我是开着的，但是我不让它自动帮我介入。 了解。 然后自适应巡航我是开着的，因为比如说在高架上面堵车的话，我觉得自适应巡航还是挺好用的，这样的话我的脚不用那么累，其他的对我来说就真的用不上了。 我说这个我完全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开过的车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高级也不是很智能，所以它基本上我所接触过的最高级的功能就是定速巡航了。 定速巡航是以前的那种吗？ 对啊对啊，就它就只是帮你控制油门的。 那个已经是自适应巡航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自适应巡航，我前面说的是我说我的车上 啊、 我开过的三部车里面加起来最高级的功能也就是定速巡航了，所以其实这些功能我并没有切身的体验。但是老实说我自己是有点抵触的， 我本人其实我也是抵触的，虽然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有跟你讲过，我其实非常希望我以后是一个能够有一部分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赛博格，对吧？但是关于赛博格的这个感受是这样，但是关于比如说真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所谓人工智能辅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我不希望说我的身体的操作或者说我身体操作的延伸会有非常多的 自主意识， 对，他们的辅助的意识凌驾于我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回到那个 HMI 上面来。 OK， 其实前面提到过大家对于 HMI 的那个定义、 嗯、 但是说实话在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 嗯、 我其实对它的更狭隘一点、 嗯、 当时我觉得车机就是导航仪、 哦、 有这种感觉， 因为以前车子的中控屏上面它的功能也有限、 哎、放个 CD 机 DVD 机、 嗯、 然后无线电、 嗯、 然后这些东西，而且从设计上来说，你去看再古早一点车，我们可以在参考链接里面放一些照片啊，或者你小时候坐过出租车肯定有印象，那个时候这些东西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独立的一块部分，像现在的话它都是模块化了，就是一个插槽插进去就是一个 CD 机一个 DVD 机，然后或者其他一个车机怎么样的。再早一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本来就会作为汽车内饰设计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还是挺标准化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买一个车里面带导航它成为一个附加的一个功能了嘛？有导航和没导航有时候的差别，它就是它有那个有没有装那个车内的这块电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了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一开始我对于车机的一个概念的话，它就是一个导航仪。导航这个东西老实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存在。 你经历过的导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说实话我经历过的最早的导航可能是我去美国出差的时候租车，那个时候 已经在用 Google Maps 了是吧？ 那个时候那个地图超级的神奇，我跟你说、 嗯、 我印象当中我是去赫兹租的一部车， 嗯， 然后那个车机它很神奇，它不是那个嵌在那个中控里面的那种有个大屏幕的那种，我忘了跟汽车是怎么连接的，但更类似于说像出租车司机一样装了一个那个架子，然后在架子上面额外的多出来一个设备、嗯、但那个设备呢它的屏不大，而且它的输入设备异常的神奇，是个五向的键，但是呢跟现在宝马呀以及其他的一些主流的那种五向键再加滚轮的那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要输入一个地点，那它这个输入的方式是在屏幕上有一个虚拟的键盘，但是这个键盘呢又不是说26键全部都有效的、 嗯、 而是说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地方叫曼彻斯特大街、 嗯、 Manchester Street、 嗯、 那我先五项键很痛苦的导航到那个 M 这个键，接下来它会在你限定的这个某个州的范围里面找 M 打头的所有的街的可能的那个第二个字母，那有可能第二个字母有十个字母是有可能，那这十个字母就是高亮的。 哦，我知道你意思，这个就类似于什么那个爱奇艺的 OTT 的这个 APP 里面、 啊、有一点像 它的搜索里面就是 电视，有点像电视的这个遥控器，但是呢 你按了首字母之后剩下出来的其实是联想词、 嗯、对对对对对，但是呢相对来说又更弱一点， 嗯， 因为它的输入就是键并不是那么的好用，而且那个屏好像是个液晶屏、 嗯、 就是文曲星一样的那种液晶屏、 嗯、 它没有那种 单色的， 它不是说前面跟你路都标出来那种、 嗯嗯嗯、 它只是告诉你下一个路口转弯什么的，就像以前安吉星一样的那种。 我刚才就想到安吉星了，因为最初我见识到的这个车内的导航就是安吉星。 嗯、安吉星，我觉得现在想想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嗯、打电话， 对，打电话， 对吧？然后语音帮你播报导航的，然后车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单色液晶屏、 啊、 帮你标注这个箭头。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环境下面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 嗯、 对吧，通过人工帮你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绝对比你刚才那个 对你的安全感会反而会更足一点， 对对对、嗯、 但是这个成本现在想想其实也是很高的。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还好，为什么？ 就那个时候开车的人没那么多， 一方面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是比如说距离这个 BB 机的时代过去没有多久、 嗯、 然后 BB 机的那些寻呼台啊什么的、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啊， 对吧， 嗯， 可以无缝切换到， 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在美国那一次经历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尤其是人生地不熟，然后甚至在外国开车，我在国内那个时候我在国内都没怎么开过车， 嗯， 在那边其实还是很紧张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好在没有出什么事故，最多被人家竖了几次中指。然后到国内的话，其实我的第一部车它就是一部 嗯，其实不很十万块钱级别的这种日本的日产的车，它上面的配置其实很基础嘛，它那个车机一点都不智能，然后它有蓝牙，但它的蓝牙只能让你打电话，没有办法放音乐 啊。 音乐的话只能通过那个 USB 线接上你的手机去放音乐、嗯、然后它导航也有，但是它完全没有上网的功能，所以说它的导航是安吉星之后的那一代那种导航的那种东西，就是说它里面是没有路况信息的，然后所有的地图的信息都是内置在那张 SD 卡里面的、 嗯、那跟我的 Smart 是一样的， 你是需要通过每年比如说付几百块钱去更新这个地图的，那个其实是高德地图起家的时候嘛，对吧，像现在你导航软件地图软件跟你说要钱，你会 what 对吧，你会有这种感受，但那个时候这些软件都是要钱的，高德一开始也是要钱的嘛，我记得对吧，我第一部车的车上它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东西，不过它应该也不是高德，我也不知道是供应商是哪里的，反正这个数据挺不一样的，跟 我记得 后来 那个 是挺不一样的 smart 上面的那个、嗯那个 SD 卡里的那个是 TomTom 的 哦，那 TomTom 在中国的数据好吗？ 其实挺准的， 是吧？ 其实挺准的、 哦， 但是我没有用它车载的导航用过几次，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它那个地图的展现形式是我不习惯的形式， 嗯 嗯、看惯 Google Maps， 看惯高德的地图的形式了， 嗯、 对吧？ 我第一部车载导航，我当时用的还挺久的， 嗯， 一方面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第一部车是几几年？2013年的时候， 嗯。 就其实那个年代好像我自己手机上用地图的习惯都也没有特别的 养成 嗯，车载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干嘛不用的，而且确实车载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很多操作它是专门为汽车给设计的，就比如说我在任何一个状态下我直接在车的屏幕上右滑它就可以回家，但是我如果在手机上哪怕做这样的一个常规的操作，我还是要点 app 呀，然后或者说你用语音跟它说 Hey Siri 我要回家什么的，对吧，但在车上的话这个交互就更自然一点，所以说问题可能也不是很大，所以开始我还用的挺多的。 既然说到这个的话，我想稍微就是延伸一点对吧、 嗯、 我现在在开的特斯拉、 嗯、 它上面搭载的是你的前东家、 啊、 百度的这个地图、 嗯、 然后我是非常非常的不习惯的， 因为你平常是用高德的是吧， 一方面是用高德，然后因为在特斯拉上面的就是车载的这个版本、 嗯、 我觉得跟手机上面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啊、 它的导航呈现出来的状态它跟手机的导航的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而是跟手机的 横屏状态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无论是高德地图还是百度地图还是谷歌地图，打开导航界面的时候是一个独立的界面，跟平时比如说你去设置一条路径然后跟着这条路径往，你不进入导航但是打开这个路径的、 嗯、是不一样， 这个界面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特斯拉的那个导航的话就可能是和后者设定完路径之后的这个界面、 啊、了解， 还没有进入导航，我习惯了车上面的那种车载导航的形式了，特别是说那种车载导航的形式它会在比如说路口的时候它会帮你标示出你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它的每一条车道上面的标线的箭头方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这个在特斯拉的百度地图上面其实是大量的缺失的、 嗯哦、哎，其实说到这里我现在也有遇到类似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车上有 CarPlay 了嘛， 嗯， 那 CarPlay 连接上去之后就理论上来说它的屏比手机会大一点， 嗯， 然后可能跟车的结合更好一点、 嗯、 理应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会本来应该是会更好一点的， 嗯， 但我现在也遇到跟你类似的一个困扰，一个是说 CarPlay 上的那个百度地图的导航界面的信息反而是比手机屏上是有缺失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可能这不是 CarPlay 的问题，可能是我车的问题，因为我的车的那个屏幕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面积已经不小了，但它是一个非常窄的横条的，我没量过它的分辨率，但总体来说是一个横屏的偏窄的这样的一个屏幕，那它显示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屏幕它等于是整个是一个大地图，大地图形式跟你手机上的导航是一样的，但是呢左边基本上会显示你离终点还有多久啊，或者说下一个路口的信息啊，然后那个第几个车道是左转还右转什么的信息，然后右边才是非常干净的代表路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地图、 哦、 但对我来讲它这块面积有点小，而且你能想象到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习惯怎么样，但对我来说竖屏做导航这样的一个场景我更熟悉一点， 而且我觉得确实也是有用的，因为我在马路上开一往前开的话，我更注重的是下一个路口路况是怎么样的，再前面一个路口是左转还是右转，或者说大概再前面一个路口是多远，我反而不会特别注意在左边那条马路，在右边那条马路，他不会很注意。所以说竖屏我觉得它在导航这个场景下它是合理的，但是在那个我前面描述的 CarPlay 的那个场景下，等于它显示地图的那个有效面积反而会少了，它等于是一个横的窄屏里面的右半部分偏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里面显示一个地图，至少从我这个当前视角往前看的几条马路这样的一个有效距离反而会比手机上缩短，而且缩短还不少，所以这个让我会有一些不适应。比如说有些时候开到一些马路，我需要了解到下一个路口情况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就看不见，在那个路口比较远的情况下，就有时候这个倒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必要，但是当开车这种安全性比较重要，而且你是希望尽可能少的目光停留在车机的屏幕上的情况下，我觉得有时候会给我产生一些不安全心理不安全的感受吧。而且另外一个点我不知道，我自己倒没有设置过，就是当 CarPlay 启动的时候，我的那个百度的这个手机端的这个 APP 上面的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 HUD 的那种显示的东西，它显示极简的信息，就是下一个路口是直转还是右转，然后几百米，然后它没有地图的信息的，这对我来说就是我连把手机插在那边去补充一个地图的可能性也没有。所以说单指导航这个东西来说， CarPlay 上的百度地图是有一些倒车的。 那你试过 CarPlay 上面比如说这个苹果自己地图或者 Google Maps 吗？ 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问题，但是其他很多家的东西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就是它的地图不是一个俯视的图，它是一个立体的图，这样有一个纵深的话你稍微能看得更远一点。但是老实说地图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强也是强体验的一个东西的，就我自己是用惯百度地图的，而且也不怕被钱老板笑话，对吧？就是在离开百度之后，唯一现在还停留在我手机手屏上的一个百度家的应用就是百度地图。 你骗人。 怎么了？ 你的百度云盘呢？ 我基本上不怎么用百度云盘，我用的是悠悠云盘。我现在的百度云盘的超级会员我过去之后都没有学。 好吧。既然说到了咱们各自的车子里面操控部分可能不太尽如人意的部分，那我想顺便也夸一下，至少哎，我现在开了大概2000公里不到，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觉得特斯拉的整个 HMI 这个范围里面我觉得还相应的体验不错的部分。 在描述之前我能不能像前面一集播客一样问你一些问题？ 哎，你说 特斯拉 Model 3的这个整个内饰刚在它车刚发布的时候其实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嘛，其实我看过很多人的评测，但是没有 仪表盘对吧？ 对，然后没有问过一个活人的感受。我可以来问一下你，你会有不习惯吗？ 我没有一点不习惯。就是 Model 3的驾驶过程来说，前面有没有那个仪表盘其 实 都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因为你想电车对吧，你仪表盘上面看什么数据呢？最多就看一个里程数据对吧。 这个也不是需要时刻关注的。 对， 但这个车速你会有关注吗？ 车速的话它本身那个十几寸的那个像 iPad 一样屏幕上面它也会有车速的信息展示嘛。那个会关注，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关注这些东西了，以前比如说还有转速啊还有什么的。 因为我说说我的感受，就是我可能开普通车的时候习惯还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我也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车手，对我来说转速表啊水温表啊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本来没什么用，然后油箱啊或者说其他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也确实是可以放在测评上去显示，我觉得问题完全不大。所以我以前的话屏幕上如果在能自定义的情况下，我让它最核心区域显示的东西是一个时间啊，对我来说车开了多长时间可能我会让它显示出来。其实从某种侧面上也反映出来我实在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因为我觉得这些信息不重要。但是换成我现在这部车的时候我反而会对车速关注的很多，然后现在这部车它其实仪表盘自定的程度反而比以前更高了，但我反而把以前我觉得不重要的车速现在放到比较中心的位置去显示，是因为现在这部车确实一不小心就能开超速了，所以我可能对车速有一个时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举个例子啊， 以前我开 Smart 的时候、 嗯、 我就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Smart 的方向盘虽然也是可以调节位置的对吧、 嗯、 可以调节高低但是前后不能调节 啊、 嗯。但是在调节高低的时候呢我总会很难把握一个最佳的位置、 嗯、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手握持的这个位置刚刚好但是方向盘的上半部分正好会把前面的仪表盘遮住一部分、 嗯嗯、 但是如果我把仪表盘完全展示出来的话那个方向盘的位置距离我的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又会变得比较微妙、 啊、 所以我反而会现在会觉得说前面没有那个仪表盘 反而更舒心一点 对我来说可能我想把方向盘调整到一个跟我的坐姿更加契合的位置、 嗯、 会显得更加的方便一些、 嗯、 然后车速的话车速的确是我也会关注、 嗯、 其实这个其实我也是我想稍微吐槽一点、 嗯、 就是 Model 3的屏幕是一块横向的大屏跟 Model X 跟 S 不一样对吧、 嗯、 SX 是一个竖屏然后它的这颗横向的大屏呢它的 layout 通常来说就会被切割成两部分右侧是一个地图然后左侧的话上半部分是车速然后以及其他什么档位的信息、 嗯嗯、 往下的话可能还有一小条是展示比如说你的灯况的信息 左转灯还是右转灯 对对对然后可能电池电量啊什么的也是在上半部分、 嗯、 车速边上有个小、 嗯、 一个小角落帮你展示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个大的部分是什么呢是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你的车子然后跟周围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些路况有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嗯、 是以这样的一个 layout但对我来说的话从我的开车习惯或者说从我的这个安全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更加希望说如果我能够自定义很遗憾它不能自定义如果我能自定义的话我希望地图是在离我更近的这个左侧的、 啊嗯、 车速我会关注但是我觉得它的字够大了我放到右边我也能够看得见我只要用眼睛的余光瞟一下就可以、 嗯、 而且其实我的车也很容易超速对不对、 嗯、 但是通常来说的话我有办法让它不超速就是平时我的自适应巡航我就开着、 啊也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么放也是确实是有道理的、 嗯、 说到这里我顺便还有一些问题、啊、从特斯拉的 HMI 的角度来讲因为在仪表盘完全没有了嘛，那有些信息其实我确实也不需要非常即刻的关注到但是如果视觉上有缺失的话它会有可能通过其他的一种形式去弥补嘛？我没开过特斯拉我也没有看过很深入的评测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本来你仪表盘上是有那个左转灯右转灯的提示的你现在是左转还是右转它没有这个提示之后 它在那个大屏上是有的 大屏上有没有先不管因为它确实这个距离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提示就比如说左转灯的话是这里面左边的音响会响右转灯的时候、 哦、那不会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就是它有没有类似通过其他的感官来弥补你的这个视觉上的这种缺失这种类似于这种 我觉得首先视觉上其实不存在缺失、 嗯、 它那个大屏上面就是、 哎、确实不是缺失 就是转向灯 权重降低了应该是 转向灯的标识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啊 然后因为你转向的时候其实车子里面能听到滴答滴答的那个声音嘛、 嗯、 所以其实这些感知这些反馈它还是能够正常的给到你的、 嗯嗯、 与此同时其实我觉得它还做了一些过渡设计 比如说呢 譬如说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在左侧的话左侧的下半部分是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嘛、 嗯、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面的这辆虚拟的我的 Model 3上面的话、 嗯、 你仔细看你能看到它屁股后面的它的转向灯是在亮的、 啊、是就是跟真车的转向 对 就灯的、啊、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过渡的设计 啊 因为平时你不仔细看根本感知不到 我想了一下我使用场景我感觉这个功能对我来说不算过度、哎、因为我经常有一个困扰、 嗯、 就这个困扰是说至少我开过的所有的车我自己家里拥有的所有的车双跳灯的声音跟转向灯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我经常发生一件很傻逼的当然这个事情不要紧啊，我其实对安全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嗯、 就我经常发生一件傻逼的事情就是 双向灯一直开着 啊，双向灯一直开着但是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转向灯、 嗯、 或者说反过来、 嗯、 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它是个过渡的设计、嗯、因为它太不明显了 啊！就你要细看才能看 驾驶的过程当中你是看不清楚 了解了解 只有当你停下来、 嗯、 然后你的眼睛离它足够近的时候你才能看到 嗯原来如此、 嗯、哎，你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不记得双跳灯的声音是不是跟转向灯一样、 嗯、我这点老实说我开过的三部车我都有这样的困扰而且说实话因为我每天的场景是说我开双跳灯的次数还挺频繁的因为我要去接送小朋友在接送这个过程当中我停就要停三次这三次都是要开双跳灯的、 嗯、 其实说到声音这个东西，我又想稍微岔开一点。 你说， 虽然有两年没有去日本了， 嗯， 但是我依然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细节，就是在日本的街头十字路口的话， 嗯， 它的横向跟纵向的时候，你等红绿灯的，它的那个提示音是不一样的。 嗯嗯， 一个是啵咕啵咕这种，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声音。 嗯， 这个的话，我相信是对于这种就是视障人士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的手段。 嗯， 但是同样的，在上海至少市中心的大部分的这种十字路口它也是有这种提示音的。 嗯， 但是很遗憾我停下来听过， 嗯，没有什么差别。 对，它的横向跟纵向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嗯， 或者说所谓的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这些细节才真正的是对于就是说这个使用场景是有帮助的。 嗯，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可能我们前期做的90%努力其实收效都是甚微的。 嗯， 对吧。 嗯， 接着我来说说我觉得特斯拉的 HMI 里面比较好的，或者说对于我来说会更加习惯更加舒服的部分。首先第一点，其实是我之前我买车之前或者说我开它之前我一点感知都没有的。 嗯， 或者说我甚至会觉得它可能是个问题的。 嗯， 特斯拉的方向盘的左右两边的那两颗五向的滚轮按键 啊，它方向盘两边都有五向的滚轮。 对。 嗯， 就只有这两个五向滚轮键， 就是说它没有 别的键了。 啊， 它左侧的滚轮是控制音量，比如说你听歌时候的音量。 嗯， 或者说电话来了之后电话的音量。 嗯， 上下就是控制音量。 嗯， 然后左右是切歌。 哦，是左边就是这样的。啊， 对，左右是切歌。 右边呢？ 然后右侧的五向滚轮的话，上下的话是比如说你打开自适应巡航之后去调整那个 速度， 哎，对的，你的车速的。 嗯， 然后左右的话是调整车距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当时我是觉得看图片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方向盘怎么这么简陋，而且这个五向滚轮键长得也好丑，但是真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说，哦，比充满了操作项的这个那种方向盘还是好用很多。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开过的车的方向盘虽然那个按键会比你描述的更复杂一点，但其实能实现的功能也就是这么些。当然它我的车没有自动那个功能，但是它是控制那个定速巡航的速度的嘛，它不是用五项键的形式来做，但其实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对，实现的功能是一样。我以前 Smart 上面那个方向盘也是， 嗯， 我打开定速巡航之后， 嗯， 下面还有两颗小的键，加减键去， 啊，对对 对，去调整车速。 对， 对吧。 嗯， 当时使用的时候也不觉得麻烦，觉得挺方便的。但是真的换到特斯拉这个方向盘之后，就现在的使用感受会让我觉得这才是最自然的方式。 嗯， 作为一个懒人来说，我觉得还我是经常会去开它的。 嗯， 以前开 Smart 开定速巡航也是为了说油耗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因为车型电脑帮你去设置的比如说你的转速啊什么的， 嗯， 可能更加符合它的一个油耗，对吧。 嗯，虽然我以前开的车不是什么好车吧，但我一直觉得当六块玻璃把我跟这个世界隔开来，在上下班能够哼着小曲然后在开的时候，我脚下这个东西我有一种很奇怪的这种感觉，就我不喜欢把这个东西的权利放给别人，我希望它能够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其实哪怕对于这种 L1 级别的这种定速巡航我还是有点抵触的。比如说我以前在开租车的时候，作为体验还是要体验的嘛，然后开长途的时候我还是体验过，但是我自己的车上老实说我真的就没怎么用过这个功能的。 对我来说啊，可能这部分观点我可能会跟你稍微有些不一样。 嗯， 我也是需要有这种掌控的感觉的。 嗯， 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所谓这种 NOA 也好，或者之后的 FSD 对我来说我是不感冒的。 嗯， 但是其实自适应巡航以及说车道保持它给你一个提示。 嗯， 至于给了你提示之后你是不是这样去做，或者说哎，这个可能还是决定权取决于我自己。 嗯，了解。 然后开着自适应巡航的话，我同样的我还是能够去控制油门。 嗯， 而且我也能够随时随地的踩刹车离开这样的一个自适应的巡航。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控制权还是在我手上。 嗯， 刚才说到的是我觉得特斯拉上面最好的这个它的人机交互体验的这个流程当中， 嗯， 我觉得最好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两个五项的导航键。 嗯， 而且21版的这个 Model 3的话，它的这两个 什么叫21版， 就2021年的版本。 哦， 其实 Model 3我觉得或者说特斯拉在做车的这个理念其实不太像传统车企， 它有点像敏捷开发一样的一边做一边改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它的车其实不断的在做一些小修改。 嗯， 可能非常非常类似我们之前一期节目讲到的莱卡做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同样的 M3 你可能细细拆解的话你会发现说 有五六个版本。 Model 3其实现在也是这样，2021年款的 Model 3除了之前比如说非常多的一些媒体会介绍它加了热泵啊，加了这个双层的玻璃啊，这种显而易见的这个变化之外，它的那两颗五向的这个按键从原先的塑料的变成了金属键。对，所以整个质感来说，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挺喜欢这部分的。在特斯拉的这块中控的大屏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征化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空调调节相应的一些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其实是被国内的广大的互联网造车的这些企业争相的去致敬过的，甚至比如说像小鹏是1:1致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华而不实。 它是会显示每个座位的实体场景吗？ 它的界面就是一个空调出风口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去用手指滑动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手势去调整比如说它的出风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状态。至少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驾驶过程当中要去做一些这样的操控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直观。 那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我出风口要对着我脸不要对着我身体，这种操作都得通过屏幕来操作呢？ 的确是，它是这样子的，它的大的界面上面手势操作的话主要是去操作方向，然后风量啊什么的自然还是一个加减的按钮，当然你通过长按加减按钮滑动的话也是可以快速的去调整这个参数的。然后譬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出风口是对着我还有从我的脚下出风的话，它其实是边上提供了三个按键，然后三个按键都打开的话，那就是三个出风口都出风。然后你如果哪个不要的话，那就关闭哪个按键，这样去操作。但是整个在触屏上面完成的这一系列的这些操控行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都会觉得说远远不如我以前 Smart 上面的那个简简单单的 实体的 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波感。 了解，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亘古不变的争论嘛，对吧？就是很多东西到底是实体按键好还是统一的数字化的这种比较好。我觉得这对于汽车的智能化，我对于这个东西的感受是一样的，在他们能做到100分之前，哪怕它只是99分，对我来说它都是0分。这样 我其实会用更加恶意的想法去揣度以特斯拉为首的这些新造车势力为什么会去大力的把大量的功能从原先的实体按键去转移到这个软件形式的这样的一块大屏上面。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它去 tracking 你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轨迹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就会变得更简单了。 好恶意哦，你这个揣测。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网传都说特斯拉的那个语音很屎，你试过那个语音吗？ 我试过。我觉得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好的语音。 这倒也是。 无论是被大家各种 PR 稿上面就说吹得天花乱坠的微软的小冰，还是小米的小爱同学，在我看来的话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那个词叫啥来着？人工智障。所以反而像特斯拉的语音交互或者说 Siri 这种就说更加偏向于这个功能形式的话，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还更好接受一些。 了解。 说到这个语音识别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识别率也在一个可用范围之内。 它这个技术是国内做的还是说都是用美国那边的？ 这个我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中文这部分的话肯定还是接了一家国内的厂商吧。 反正我现在车上自从有了 CarPlay 之后，语音的使用会比以前多了一些。 Hey Siri 吗？ 对对对。 我的 Hey Siri 的场景都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场景？ Hey Siri 给我设置一个35分钟之后的闹钟。 差不多。 干嘛呢？洗衣服。 你的闹钟已设在晚上11:42。 喊您多管。 Hey Siri。取消刚刚设的闹钟。 我关掉了晚上11:42的闹钟。 这段录进去。 老师，我以前没体验过小冰。但是因为我女儿长期生活的空间里面用的那些语音设备都是别人各种途径送过来的，所以 百花齐放的，从黔东江百度的到那个小米的到那个天猫精灵其实都有用。然后我非常同意你的那个说法，就是他们在智障的程度上真的是一毛一样的， 不相上下，互 完全不相上下，各有一些略微的特点上的不一样，傻的地方不一样，但傻的程度真的是一毛一样的。嗯，我在自己没有深入的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本来对于小爱的感觉，至少从身边的人感受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啊，并不是这个，真的是。如果我女儿的智商现在算是一个标准的四五岁的小姑娘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智商也就是三岁半的程度了。 你对他们还挺宽容的。 我觉得确实有点宽容了，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些系统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我可以接受他们有些时候笨，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接触过的刚刚前述说的这几个东西，他们的学习能力为零。像小爱同学这种东西，我每天都要跟他说一句关灯啊或者开灯啊什么东西，然后我用的句式每天都跟他是一样，他每天都要来纠正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其他几个情况一样，就是他完全就没有任何的一些学习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现在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这种人工智能遇到瓶颈的可能是一个原因吧。就是说到底，他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计算，那他学习的能力可能还是比较有限，所以说可能在下一个突破点来临之前，那可能也就这个程度了。当然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为了不触发那个唤醒词 Siri 这种东西，这个它非常简单的指令其实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说智障程度的话，那可能 Siri 比那两家可能还是另外几家可能还是要更智障一点。刚刚李阳跟我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他问我那个换挡拨片是种怎样的体验。 是因为我之前开的都是烂车，没有换挡拨片，对吧？ 但是我感觉啊，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啊，虽然我的确是买了一部偏性能的一个车，但我并没有那么的，就我也没有改装车的这种意愿跟意念。然后 这点你的想法其实跟我完全一模一样， 是吧？ 我有一种什么样感受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安理会五常， 嗯， 我们都是有核武器的人， 嗯， 但是平时绝对是不用的。 我怎么理解不了你这种感受呢？但反正我说一下这个换挡拨片啊，嗯，其实我觉得这确实也是车机的，你广义上来讲也算是人机交互的一部分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换挡拨片对我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甚至我觉得你在我的车上把它去掉，我不会有什么不适应。总体来讲它对我来说是有干扰的 啊，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来讲，其实你按的更多的肯定是那个转向灯的那个键嘛，因为有换挡拨片的存在，转向灯就在离你手更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先方向盘，然后方向盘下面是换挡拨片，换挡拨片再下面是那个 转向的 传统的那两个杆。但我觉得唯一的好处是说，我这部车的那个换挡拨片它也不是那么的完全的没有用，就是它在启动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完成从 P 档到 D 档的变换的。 哦， 也就是说如果在车里面进入车到开启的话，其实我的手是可以完全不用摸下面那个鸡腿一样的那个杆的。但问题是我觉得这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就、这个、 我没有那个杆。 那个杆哪，你像电车都没有这个杆对吧？ 不 像 别的电车有这个杆、但特斯拉不在，没有那个杆。 我的point是说，其实哪怕对于油车来说，其实这个杆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传统了，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设计的形式去替代，因为不是特别影响汽车安全性，对吧？你第二，它的使用频率不会很高，除了在你停车的时候，但你开车停车这个，也就是汽车整个行驶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时间占比不多的、 的确是有，像奔驰， 嗯， 奔驰跟特斯拉一样，那个换挡的那个杆是方向盘后面的一根杆、 这个其实在很多大型的那种面包车 GL8 上面都是这样的，都、这个都是怀挡的嘛。 我记得丰田有一些车型、 啊、 换挡是在左侧脚边上的、 我记得不是好像说下一代的 Model S 会把这个 去掉， 直接去掉吗？ 但我没有想好它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出来、 anyway, 反正说回我那个换挡拨片、但我觉得有一点好的是说它这个哎，这真的实在讲不到什么好的地方。 就它的质感还不错。所以呢，当我手那个摸方向盘无聊的时候，手去摸摸那个换挡拨片，哎，也是一个可以割手的地方。 好的，好的，好的。哎，说起质感这件事情，或者说说起内饰的这样的一个档次的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我今天也在跟我太太说，就看了一眼我的车子的内饰的吧，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辆30多万的车子。 是，应该是多少万的？ 也就是10万以内的车子。 这样的吗？ 因为就我所知啊，车子比如说上30万左右的档次，对吧？上面可能都是一些要么是真皮的，对吧？要么是翻毛皮的这种材质。特斯拉给你完全来一个那种织物的 啊， 就跟我以前的 smart 是一模一样的。 美系车不是很多都这样的吗？ 对吧？那嗯，但是当我习惯了内饰的呈现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或者状态之后，我是会对以前传统的 BBA 的他们的那种内饰会觉得更加的不适应的。 说句实话，就是我可能对电车某种程度上多多少少有点抵触，但是对于这种内饰上面来说，我一直不管是 BBA 那种比较高的，确实看上去比较高档，或者说用料比较足的那种，我确实是不太，一直是欣赏不来的。说实话，每当很多中年人群里面在聊这个车的内饰多牛逼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就是给我来点简单点的东西不好吗？ 我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对吧 ？BBA 里面的话，我可能只能欣赏宝马的 啊 内饰， 就也是因为宝马它不复杂是吧？相对比较朴素一点。 哎，宝马相对来说就说。也不能说朴素吧，其实也挺奢华的，对吧？但是相对来说它的呈现状态可能更加的直观一些。 了解。 我最讨厌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最讨厌是奔驰的。奔驰感觉就像进了个夜总会一样。 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吧？在特斯拉出21款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是很讨厌特斯拉的车的。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主观以及说很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我讨厌镀铬的东西 啊。那你平常为什么要用 Chrome 浏览器？ 好冷啊。对吧，讨厌镀铬的东西。那刚才有讲到奔驰的内饰里面其实大量的出现镀铬件，对吧？ 是， 我非常讨厌这个东西。然后特斯拉以前21款之前的车型，它的外面比如说就是车窗边缘的这个饰条都是镀铬的 啊， 这么老气。 嗯， 对吧，完全没有兴趣。 我现在这车因为它换上了那个 CarPlay 嘛， 嗯， 虽然说我这部车它不支持无线 CarPlay， 它只能我这辈子可能注定脱离不开那个有线了。有时候我用鼠标也是喜欢用有线的，然后前面说第一部车也是必须得有线才能放歌，现在这部车他妈的又得插上线才能用 CarPlay， 但是老实说 CarPlay 本身给我的感受倒还不错。 你注定就是要过着一个插管子的生活，对吧？ 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是说虽然它百度的这个 CarPlay 版本有一些功能上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用听歌是用 Apple Music 嘛，Apple Music 在 CarPlay 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它的界面上的布局跟那个功能跟你手机端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是吧？ 比如说我用 Apple Music，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用的还是国内的软件用惯了，就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加新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在这儿的。但是 Apple Music 不管你是 like 一首歌还是把这首歌加到你的 library 里面，其实这个操作是很繁琐的。 那你现在会怎么去做呢？ 我上车在车上加，因为 CarPlay 版本那个播放器它在封面的下面最醒目的位置有一个按钮，就是 Add to Library。 当然我觉得可能 Apple Music 它这么设计是因为可能在它的算法里面加这个 Library 其实不会对你的算法，我猜测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至少权重没那么高，但我还是有这种习惯，所以说我用 CarPlay 版本的那个 Apple Music 感觉会心里舒坦一点。 说到听歌的吧，说到听歌，这个我又是想吐槽一下，对吧？听说特斯拉进中国之后是有过这个腾讯的投资的嘛，所以在它的车机里面的话，听歌这部分其实预装的，也不能说预装，就是车机部分能用的这个听歌的 App 就是 QQ 音乐，这就难倒我了。 为什么？ 或者说也并不是难倒我，但是是让我就说， 因为你用的是网易嘛。 我是从2013年开始一直用网易云音乐用到现在嘛。 嗯， 虽然网易的曲库是越来越小，对吧？但是使用的惯性在那边，你一直都割舍不了。反而是因为这次换了辆车的缘故， 嗯， 我彻彻底底的离开了网易云音乐 啊。 除了就时不时的回去看看我台的那个评论之外，现在基本上就不用网易云音乐了。但是 QQ 音乐真的怎么说呢？无论是它的那个特斯拉上的那个车机版本，其实特斯拉的车机版本就是 QQ 音乐的网页版的一个变体。 哦，我打断一下， 嗯， 那从你说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在特斯拉的应用市场里面， 特斯拉没有应用市场， 哦，在特斯拉的这些应用里面， 嗯， 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每个品类基本上只有一个独占的产品。 对，它上面可以看哔哩哔哩、爱奇艺、抖音，但是这些的话只能在驻车 的 场景上面被开启。 嗯 嗯，因为我不是一个抖音的用户，所以我没有一次都没有打开过。然后爱奇艺我也讨厌，所以我一次没有打开过。我只开过哔哩哔哩。 嗯， 哔哩哔哩就是一个网页。 啊，懂了，反正基本上都是大家都是一个网页。 哎，是的。所以其实特斯拉有一个浏览器，内置了一个全功能的浏览器，其实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去打开我们中国大陆允许打开的任何的网站。 那如果通过上面去装 app 什么这种东西，它 装不了，它是一个封闭的，自己从 Linux 去改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第三方的其他的一些专门给特斯拉设计的，也不可能去装。 譬如说你是以网页的形式存在的话，那比如说我通过输入这个网站的地址然后打开的话，那应该是可以用的。因为就我所知，国内有一些第三方厂商，他会通过这个浏览器去做一些通过接入特斯拉开放的一些 API 的接口，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一些呈现的信息。 那还不错。 那再说回 QQ 音乐，对吧？QQ 音乐真的是太傻逼了。 为什么？ 也是我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吧。但是好歹它曲库够足，对吧？所以通过这个两个月左右的这个使用的话，我渐渐的让这个 QQ 音乐的这个推荐机制能够推我所感兴趣的歌了。 嗯，调教好了。 调教差不多了，终于不会再听到周杰伦了。 很多人都是为了听周杰伦才上去的。 以前是挺喜欢宝马的那个五项键的操作的逻辑，而且它的那个五项键摆放的这个位置其实非常符合驾驶时候的姿态，正好是你的手可以靠在那个中间的那个扶手上面，然后手指可以非常轻松的去拨动它那个滚轮，而且它的阻尼的感受也非常的好。新版的那个我其实是没有体会过的。 那你以前 smart 它是有怎么样的这种对应的操作吗？ 哦吼吼吼 smart 其实 smart 的车机的操作的逻辑， 嗯， 我不说那块中控大屏啊，我说我前面那个前面板仪表盘上面的那个小屏幕上面的这个呈现的这个逻辑，跟奔驰其实是挺像的。 嗯， 其实整个操作效率会很慢，就是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面板，然后你在方向盘上按下一页下一页，它就这样翻， 嗯， 一个面板对应一个功能这样子。我正常时候的话，我会把这个面板固定在就是那个就油耗的那个界面上面。 其实因为我前两部车都挺一致的，就他们的车机都是基于我前述说的那种外接的一个导航机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们的操作 OK 啊返回全部是在那个中控这个面板上面才有的。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挫的那种交互嘛。那我现在那车上它是可能有点类似于宝马，但我觉得它现在有个问题是说类似的这个位置它有三个滚轮。 哦， 嗯，然后 会误操作。 误操作倒也不太多，因为我基本上不太用那个滚轮，因为直接用 CarPlay 了嘛。CarPlay 也不是说不支持这个滚轮，而是说 CarPlay 里面，我可能还是触屏用的更多一点。但是我确实是有存在这种 有时候搞不清楚那个滚轮的这个位置的，因为它一个是五向键滚轮，然后一个是汽车的那个行驶的模式的滚轮，就是普通模式啊、省油模式啊跟运动模式啊、嗯、还有一个滚轮其实是媒体控制滚轮，它也是一个五向的键，只不过就是滚的话它是控制音量，然后左右的话切割，前后 我忘了，但反正按下去的话它就是暂停和播放 啊。这个操作没在方向盘上？ 方向盘上也有，它是一套备份的系统。 牛逼。 但是就我现在经常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开着车嘛，然后经常会大家输入设备不一样导致记忆的音量不一样，然后我女儿她说啊吵死了，怎么音量这么吵，然后我慌忙的逼运动模式，逼菜单，就急的时候其实 啊这部分可能我觉得还是这种新兴的这个车子的处理方式会好一些，它会 比较统一对吧， 不，它会给不同的驾驶者就说提供一个不每个人各自的 profile 嘛、 啊、嗯，我的车的它的 profile 仅限于座椅的调节，它只有座椅是在座椅这边，它有三个按键可以预存三个、 嗯、 但是其他确实是没有、嗯、对我来说是一个痛点，因为结果我老婆跟利昂开车习惯会比较接近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吧，利昂的身高其实跟我差不多，反正是1.77米中等的这样的一个身高嘛，相对来说很平均的一个中国男性的身高，但是利昂的开车的习惯是他会身体非常的靠近那个方向盘，然后我第一次去试开利昂的 smart 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操这什么车这么小，我的膝盖都已经在方向盘前面了。这、 哎、你说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我从 smart 切换到 model 3之后，我会有一个很不习惯的地方， 空间太广了是吧？ 不是、这个我可以通过调节、座椅的前后上下去适当的解决嘛、问题就在于说smart 虽然是辆小车对吧，但是你坐在驾驶舱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其实是更接近于一辆 SUV 的 啊，比较还是比较高是吧， 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就是说前后的视野它其实是挺好的。 嗯， 那在 Model 3这样的这种就是轿跑的这种形态的车里面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视野受阻碍了，所以现在比如说我左转的时候我会非常谨慎。 了解啊，反正我继续说，我当时第一次进那样的车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喜欢比较，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的回复是他觉得前面后面比较紧实，这种感觉他比较有安全感是吧。我老婆也是这样的，当然一方面他比我稍微矮一点啊，然后他基本上还是很靠近那个方向盘的，但我的习惯是我的第一部车的时候那不是特别小嘛，靠到最后了，就不能再往后面靠了，因为那部车也确实不大，然后后两部车其实车空间更大了，其实我没有放到最后面，但基本上也已经很后面了，但是呢我的坐姿又跟其他人不一样，就像我老婆的话基本上是说座椅整体很靠前，但是靠背是往后倾的比较厉害。 哦，我不是啊，我一定要是直的。 哦，你是人也靠前座椅也靠前， 因为我习惯是整个背都是靠着的 啊，这点跟我有点像，就是我属于是人往后面靠，但是背也是要直的、 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我不扎着头发嘛、但是我在车里的话我会把头发散开，因为、如果靠着的话有时候辫子会不舒服嘛， 我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 但你的车子就是那个叫什么 包浆， 对，靠头的那部分要要勤擦一下。 我其实很喜欢包浆的感觉。 以后时间长了不是爆浆是爆浆了 啊！不管是数码产品还是车这种东西，其实我非常喜欢它自然产生的这种痕迹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是不贴膜，然后也不带手机壳挡嘛，我喜欢那种感觉。 嗯，我也喜欢，所以我也不贴膜。 我都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HMI 这个东西，感觉像是开车体验吐槽大会。 我觉得就像开头说的，我理解当中的 HMI 它其实就是车内的人机交互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界面或者说接口所提供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使用的感受嘛，对吧、 虽然特斯拉在车机 HMI 这一块其实带来非常大的一些革新，但是 我觉得不能叫革新，它只能说是非常大的变化。 对，这个是我想说的点，就我可能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革新，但是听利昂说完、然后包括之前看到网上其他一些评测，确实我感觉它还没到一个革新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有可能在接下来，因为前面也说了 Model S 这一代其实在很多 更核心的那些操作上面也会进行一些改革，所以我还挺期待 Model S 这一块的特斯拉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的。能真正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或者说不用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而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正确的体验，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车还差很远。 但是同样的，就说我觉得现在科技公司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在某一些部分可能他们已经是在前置去做一些事情了，但是政府的政策就相对来说有很多地方是滞后的。打个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有那种摄像头的后视镜的， 哎，对，在中国的话是不准去安装你刚才说的那个流媒体后视镜的。像流媒体后视镜，比如说在日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话，它其实已经是在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 特斯拉有这个计划吗？ 我记得新的 Model S、Model X 也是流媒体的后视镜，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比如说它的那种就是非圆的这样的方向盘，到时候如果真的引入中国之后，能不能上市，其实是一个未知数的。 了解。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